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杨白华的用户名是白桦树，他一句发言也没有，倒是在他唱完三首歌后打赏了一艘游艇。给主播刷游艇以上礼物的用户名会在分屏以及主屏页面靠上的打赏信息栏内滚动播放，高价位的礼物刷得多了，主播的经验值和收入也会随之水涨船高。有人羡慕嫉妒恨， 我靠，现在的新人主播都这么能打了吗？ 还有人在提醒池小池， 房管的位置还空着，不然就给白桦树吧。 这条信息刚刷过，楼下的那个信号员就有了动作。 加油蠢弟，给楼台倒影入池塘打赏别墅乘一。 加油蠢弟，给楼台倒影入池塘打赏游艇加一。 加油蠢弟，给楼台倒影入池塘打赏跑车乘一。 这不是刷了一遍啊，而是每个刷了十遍。顿时打赏信息里滚动的全是加油蠢弟的信息，整个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静默，紧接着一排排问号和感叹号罢了屏。池小池对061感叹的， 程建这个名字起得真是耿直。 061轻轻一乐。池小池刚想问061在笑什么，就看到新一轮刷屏。 我天，061给楼台倒影入池塘打赏超级火箭乘50。 哦，一个游艇折合人民币1314块，别墅2000，超级火箭2222。 满屏的问号和惊叹号已经把成员的脸完全遮住了，也将池小池一瞬间的错愕表情挡下了。 虽然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你既然做了这个直播，宣传和影响当然越大越好了。 话是这么说，但061只是觉得池小池的表现值得这么多的礼物而已。池小池回过神来， 玩这么大吗？ 反正对我来说，数字就只是数字而已。 系统大法好啊，带我享温饱。 程建一时也被这个数字震撼，生平第一次有了被人用钱砸脸的感觉啊。嘿，程大哥心情略有些复杂。池小池对直播的观众解释道， 是我的朋友和我大哥，哥别闹了。 程建手一抖， 我靠，他怎么发现的？ 程建马上退出直播间，但觉得自己既然已经暴露了，再躲躲藏藏的也怪没意思的。他很快又鼓起勇气重新进入直播间，公事公办地发表了一条评论。 嗯，唱得不错。 但顶着个加油蠢弟的昵称，又一口气刷了大批礼物，程大哥的高冷形象已是荡然无存了。 捕捉一只蠢弟狂魔， 主播真白富美。 前面等等，难道不应该是高富帅吗？ 霸道哥哥爱上我。 漫天漫地的神奇弹幕，程建招架不住溜了，被这两人先前一搅和。最早一咬牙刷了个游艇试图引起成员注意力的杨白华反倒成了路人甲，他已是顾不得肉痛了。061的数字 ID 割得杨白华眼睛剧痛。 61谐音难道不是蝼蚁？ 下了直播，池小池伸了个懒腰，把自己砸在柔软的大床上，由衷赞美道， 六老师，你真是个好系统。 你就当是贿赂吧。 贿赂什么？ 跟我解释一下你的计划怎么样？ 哪个计划？ 话一出口，池小池便反应过来，他盘腿坐起，修长双臂撑在身后。 你问吧，我看情况答。 50个火箭还不够买一个有问必答吗？ 池小池很见过世面啊，他单手之谊，懒洋洋道： 我原来的出场费最少100万。 虽然池小池这么说，零六幺就抱着随口一问的心态开口问道： 那你的上策到底是什么？我还以为你今天会唱新监狱，提前发表新歌。 六老师啊，你也太天真了，我签的可是首发约啊，在别的平台上提前发表，苏秀伦还不把我给撕了。 那 池小池的嘴巴是当真严密啊，50个火箭都轰不开。 7天后你就明白了。 061和程建的操作让池小池一路直冲上了直播网站的本周排行榜榜首。苏秀伦主动联系了池小池，问需不需要趁势推广炒作一波。成员的家世和实力放在这里，又有苏秀伦保驾，自主权自然比星云旗下其他歌手更多，不然炒作不炒作怎么轮得到成员说了算呢？池小池扮演的小萌新成员很是犹豫了一番，后来他委婉地表示： 不要太张扬吧，原本这次直播只是粉丝福利而已，吵得太凶味道就变了。 苏秀伦松了一口气，倘若成员一味清高，坚持不肯配合炒作，他也不能奈成员如何呀。只是这样的话，公司可能会对成员的价值和待遇重新进行评估。唱片市场极为残酷，选择走这条路却经不起商业检验，或是拒绝商业，最终都会成为商业的弃子。好在成员拎得清。应成员要求，各大论坛和社交媒体都没有过度参与联动，只有几个质量还行的音乐类营销号赞美了一波他的唱功。网上有无数实时八卦热点，这次推广成员也只不过是星云娱乐的初试水而已，获得的反响也算尚可。不过一天，成员的直播热度就被其他纷杂的碎片信息掩盖了过去。7天后，唐欢新歌在各大音乐平台推出，同时各种早已拟定好的营销软文雨后春笋似的冒出。唐欢的微博封面换成了新专封面，还打上了5周年的特制 logo。 和这种燎原之势无孔不入的推广相比，池小池前几天折腾出来的那点热度啊，还不够烧开一壶水呢。唐欢的新歌在全网发布时间定在上午9点整，眼看时间快到，池小池却并不太感兴趣，躺在床上做他的卡牌每日任务。 不去听听吗？ 池小池一耸肩： 早晚都能听到，不着急。 061出于好奇成了唐欢新歌的第一批听众。几分钟过后，061恍然大悟： 这…… 池小池头也不抬： 这不是成员写的歌。 池小池认真打游戏： 7天前我就跟你说过不是了。 听起来很像你直播时唱的歌。 直播的时候唱的歌？ 但杨小燕怎么会偷到这个？ 池小池操纵着卡牌英雄吊打对手，这种不需要操作只需要战术的游戏对他这种手残可以说非常友好。 哎，六老师，我可是受害人，不要问我他怎么偷错了，该问他为什么要偷。 话音刚落下几秒，屏幕上飞出了 Victory 的提示，积分排行榜上楼台倒影入池塘的 ID 前进一名，跳至第一。池小池把手机一扔，他心情很好的伸了个懒腰： 只要他偷了，只要他卖出去了，只要被唐欢用了，那他就等死吧。